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大小 X， 我是大 X 小璇， 我是小 X 西西。每周五晚，我们聊点儿 有 的 没 的。 今天我们想聊的这个话题，其实说实在的，其实我和西西都不在事件的正中心啊，就是我们想要聊一下最近国内的疫情有一些变化，尤其是上海这个地方呢，可能是最严峻以及我们看到的信息、看到的讨论最多的这样的一个地方。我和西西虽然都不在上海啊，西西可能你离得更近一些，身边的更多的人可能有一些信息，我其实是在一个地球对角的这样的一个地方，但仍旧其实看到了很多信息，就是我还挺有感受的吧，尤其是我在这边也是经历了完整的疫情，所以现在看到上海那边的一些情况，怎么说呢，就虽然我没有经历它，但是我还挺有这种情绪上的感受的。我不知道你受它的影响大吗？受这件事情的影响。 首先我想说啊，因为现在对我来讲，就是我每天了解疫情情况的那个渠道是我会看新华社发的报道，然后他每天都会有一个新增确诊的一个日常的一个统计。这两天就基本上其他地方已经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了，因为在上海这个数据面前太微弱了。昨天一天新增的确诊是800多例，然后无症状是20000家。这个信息尤其是对我们不在事件中心的人来说，一方面是国内上一次经历这样的数据出现的时候是在一开始就是新冠刚刚发生的时候的武汉， 两年前的武汉， 这样的一个量对我们来说是实际上有点陌生的。但是我又看到，因为我身边有好多上海的朋友，然后他们现在基本上是全部被摁在家里，就是封锁在家里的状态，因为上海已经封城了嘛。除了这个之外，我还看到有一些有爱心的一些志愿者，或者是说他们有这种物资提供的能力，互帮互助的一些新闻或者是报道吧。对我来说，一方面又很远，然后一方面又觉得，因为是在自己的朋友圈子里面是看到了这样的，他们到底在这样的封城的过程当中是怎么生活的。因为这个和武汉不一样，因为我在武汉的朋友没有那么多，不太知道当时的事件中心到底发生了什么。但是现在因为上海的这个信息都是很实时的，就是比较让我觉得惊讶的是，我们看到了很多朋友在说2022了，然后觉得买菜就是甚至生活基本生活的保障还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这还是对于我们来说是就是身边比较有能力购买用手机操作的这些人，对这种电商很了解的人还依然不能解决这样的问题。让我说啊，就是稍微有点回到了那种怎么说几十年前计划经济的感觉。 真的是我非常理解你刚刚的这个说法。我先讲一下我的感受。首先可能我去了解这件事情的角度可能和你不是很一样，就是我几乎没有看任何官方渠道的信息。因为你刚刚讲到比如说每天的通报有多少感染的案例啊等等，可能是因为我经历过美国这边更疯狂的病例的数字，所以我对这个数字这个角度已经免疫了，可以完全忽略那个到底有多少数字。可能我感受到的或者我关心的是从一个微观的角度，从个体的角度，在经历这件事情的每一个个体他现在的状况是什么样子的。就为什么今天我跟你提说我很想聊这个，是我在和我一个同学聊天，就他现在也在美国，但是他是上海人，他爸妈就都还在上海。他今天就跟我转发了一个他妈妈刚给他发了一个微信，他就说就是暂时他们家还是有吃的的，就是上海可能他们所在的那个地区还是会发吃的的，但是呢只发上海户口的人，然后他们小区的那个保洁呀、物业呀，就是那种工作人员是领不到吃的的。我同学他妈妈就给他们那个就是保洁他们家拿了一袋米，拿了一点油啊、挂面啊、蔬菜啊等等，就是他们家有富裕的这种物资，就送给了那个保洁他们家。然后那个保洁很感动的就哭了，因为他们真的是没吃的了。我看到这段我就觉得这太魔幻了，在2022年现在这个年代有人就真的是没有东西吃。我也看到我朋友圈里有很多人在发，就是有的是比如说他人在上海， 真的就是担心，哎呀，我家的食物现在还够吃三天，那三天之后怎么办？真的就断粮了。有的人在用比较乐观的这种心态去调侃说，我看一下他原文怎么说的，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他说，作为全民减肥试点城市的一员，已经瘦了8斤，效果奇好。因为不能像以前一样吃的那么好了，然后在家里就很有限，而且不是所有的人都会做饭呀等等。还有比如说在其他城市的朋友帮助在上海的住在上海的人一起用软件抢菜啊，抢物资啊，抢什么之类的，抢不上。我看到这些信息，我其实很难去想象，或者我甚至不愿意去想象，如果我处在比如说我现在人在上海被隔离起来，如果真的没有物资会怎么样。我甚至是觉得我是没有准备好面对这样的情况的，因为我们所生长的时代就是你想要什么你只要去投入你就能得到。我们之前聊过，不管是你生活所需还是你是物质上的精神上的，你去投入你都是可以得到的，这个社会已经给你把各种功能已经设置的非常好了。结果一夜回到解放前的感觉我就觉得怎么会没吃的呢？你知道这件事非常的震惊到我，就是在美国非常疯狂的时候，就是每天可能是几十万上百万的感染的时候，我完全不敢出门的时候，我也从来没有过断粮这种情况。当然是因为政策不一样啊，就是我们没有强制的隔离，但我也不出门。但是那我想要的基本的吃喝就是生活用品这种还是完全可以保证的。所以这件事情是特别特别让我震惊，也是让我觉得很无力的一个方面。你就说在上海的人或者像我们一样在外面的人能做什么呢？我就觉得好难啊，就这就是一个很难的情况。我就在这一点上有很多很多的这种感性层面的感受吧，我就设身处地的想，如果是我，我是不愿意去面对这样的一种情况的。但是同时另外一点，像你刚刚说的，你看到一些比如说有物资的人在互帮互助，然后包括我刚刚讲的这个我同学的爸妈，他们就把自己家的物资分享给那些没有吃的的人。然后包括我还看到有其他的各种博主的分享啊，就比如他们小区里有开餐厅的老板，然后这餐厅老板呢就免费给大家发了一些就基本的一些食材啊等等。这种在很艰难的情况下，你看到这种人性中很温暖的一面，这是现在这种艰难的时刻下的一个亮光吧，就像一个点亮的火一样，我觉得是很能够温暖人的。我没有身处其中，所以我对于这种生活状况确实没有直接的感受。但我有一个感受是什么呢？就是关于不管是置身其中的人还是置身其外的人，在看到这种情况的时候，他有没有去发挥自己的同理心去关心，或者至少是不去指责这种情况。就是你知道我为什么有这样的一种感受，就是其实之前在美国疫情比较严重而国内维持的比较平稳的那段时间，其实如果是比如说有在美国的华人或者中国人回家的话，国内的舆论其实是不好的。就是不是那个时候有什么所谓什么万里投毒，你就在国外好好待着，你不要回国来添乱等等，就是这样的声音其实是看到很多的。那我作为一个在海外的人，看到那些就感觉就是那是我的家对吧，但是我不被欢迎，就是这个心情上还是挺差的。然后现在我其实看到了类似的事情发生在了上海人的身上。因为我其实不管是在朋友圈里还是在微博上，最近就又看到另一种声音，是因为现在不是上海封城了，包括离沪通道也在关闭嘛，但是可能还是有人他就是有这个需求嘛，上海有2000万人，他肯定有这个需求要出去或者要去别的地方，不管是因为家庭的情况还是因为什么其他的需求。那我就又看到这种声音冒出来，就是你就要在上海好好的待着，不要到其他比如周边的这些地方来添乱。就是这种声音，其实我是觉得像刚刚我们提到了，就是比如说都身处其中的人的这种互帮互助，互相给物资啊，互相这种精神的鼓励和支持啊。但是我也看到了这种哦，它没有发生在我身上，那你千万不要把这事儿带到我这儿来，是一种很抗拒的心理。其实我可以理解，就是他不希望比如说自己被封啊或者是怎么样，但是但凡有一些同理心， 你去设身处地的想象一下，那有的人可能就是真的有这个需求，你一方面可能担心自己的状况，但同时肯定也可以理解，就是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状况，那总不能说我们为了防疫就什么都不做了。我是觉得这是一种不尊重人的基本本质，或者是基本的人性。那人就是我没办法，就好像就比如说我有家人生病了，那我总要回去看嘛。就像这两天我跟我老板聊天，他是中国人，他其实是每年都有固定的时间要回国，是因为他爸妈的身体健康问题，他每年都有固定的时间要回国。但是因为最近国内的这种很魔幻的状态，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到那篇，我看到一篇我心都凉了，就是有一个人从美国回中国探亲，今年1月1号回去，4月1号回来，回到美国，这大概三个月的时间，可能只有几天没有在隔离，剩下的所有时间都是在各种酒店和医院里面度过的。我觉得这种情况就是属于试图不去考虑任何实际状况，就是一刀切的去看待，我就是要防疫把它防住，但是具体你有什么其他的需求，那对不起，我现在没有办法帮你解决。我觉得可能有一些实际的情况是真的可能有困难，但我觉得至少从心态上是应该可以理解的吧，而不是说哎，你就是不应该动，你就是不应该回来，像在国外的人就是不应该回来，或者是你在上海的人就是应该被隔离在家里。我其实看到这种我挺难想象的，就是我作为一个人我是很难产生这样的想法的，就是稍微为别人想一想你就可以想明白尊重其他人的需求。但是我最近就看到了这样的一些言论，我就觉得那现在是没有到你身上，但不代表它就和你无关，也许什么时候那你就是那个需要有需求想要获得帮助的人，那你这个时候就会期待其他人有同理心。所以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我最近也是有蛮多这个感受的，我看到这种言论我甚至不知该，我刚刚絮絮叨叨表达了一堆，我其实只是在感觉就是在抒发自己的情绪，但是我甚至都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会有人有这样的想法，我该怎么去应对这样的状况。 像你说的这个，我其实看了一个公众号是在讲上海病例的外溢，应该是去杭州的一对母女，那一篇公众号甚至人肉的，不只是人肉吧，除了人肉以外，那个里面夹杂的那些语言就非常的人身攻击，就是在说他们任何行径都很奇怪，然后就去揣测他们为什么这个时间出发，他们一定是带着什么目的，一定是为了迫害别人。当然新冠确诊确实很，搁在谁身上这都是一个，它毕竟是一个没有办法逆反的病症嘛，尤其是在国内，因为我觉得在美国或者在法国欧洲那边大家已经接受了，就是你可能已经得过一次或者是得过两次，可能或许你身边的朋友已经有了，就是已经接受了这个情况，但就国内来说你但凡是有甚至无症状甚至是密接，你就像是一个怪物一样。 其实我可以理解这个心情啊，就是说完全不想接触不管是新冠或者是密接这种情况。虽然现在比如说在国内的很多人开始有讨论说我们现在清零还有没有意义啊，你看国外都躺平啦等等，有各种各样的说法。我觉得我从一个个体的角度也很难判断，我甚至是觉得说虽然现在我在美国经历了两年比较混乱的疫情，但是现在其实我的生活基本上恢复正常了嘛，那现在国内可能还是受影响比较大，但即使是这样，我也是觉得至少我们国内没有付出像美国这样的代价，这个代价指的是生命的代价。我现在可以坐在这里说我的生活恢复了正常，是因为我是幸运的，我没有成为那个代价。但是美国的死亡数字就是在那儿摆着，它是有真实的生命作为代价才换来了现在这个躺平然后这个生活恢复正常的这样的一个状况。所以我并不觉得说需要去采取一个什么样的政策，我觉得如果是想去清零那就可以去清零，但我是觉得从心态上就是说，我就感觉有些人是用一种对立的情绪去看待一些事情的。你比如说在这个疫情没有发生的时候，或者说还没有波及到你的身边的时候，那能做的就是努力去防住它，对吧？但是如果一旦身边有人确诊了，还是密接了，还是说小区被封了，我不觉得有人是会故意造成这样的。你说谁会想要主动的去感染新冠或者成为密接呢？一定不是这样的。 就是大家都是想要努力的去为这个防疫做出贡献的，而不是反着来的。那即使在这种情况下，那考虑到这个病毒现在如此的容易传播，那总是会有各种各样的情况出现，有的人可能就是会不幸感染了，或者是密接呢，那这也不是他想要的。我是觉得在这件事情里面，其实大家应该是作为一个共同体的，就是我们都身处在这个事情当中，我们都在往同一个方向努力，只不过是有的人比较幸运，你的身边一直没有被比较严重的波及，有的人可能就是运气没有那么好，可能感染了或者是密接等等。那在这种情况下，有些人就自动把自己马上放到对立面上去了。我是觉得那你仍旧是一个共同体啊，还是需要互相去支持，而不是用一个对立的角度去看。哦，就是你刚刚提到的那个有一对上海的母女去杭州吧，好像是，我这个具体比如说是什么原因，到底什么情况，我没有一手信息，我也不做讨论。但是我觉得在这种情况下，我就感觉看到有些人就是你就不应该出门，你就必须得在家好好待着，我就觉得这种对立的情绪可能是对这种现在这么紧张的这种疫情的情况没有帮助吧。尤其是考虑到其实不同的人就是会有很多需求嘛，就比如说我们作为一个健康的，不需要考虑上有老下有小，就不存在这种情况的健康的成年人，那可能对我们来说还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是考虑到比如说有的人可能有很小的小朋友，一两岁的小朋友其实离不开家长的，离不开爸妈的，或者是家里比如说有八九十岁的老人，他有一些基础病，他就是离不开人的，然后你说隔离就把他们隔离了，那这个其实是就相当于不尊重实际的情况嘛。那在这种情况下，也许这个伤害是更大的。 然后我看到了那篇，一方面是本来我在做就是老龄化的方向的研究嘛，因为我也知道现在不都在抢菜嘛，只有通过订菜，各个平台的订菜你才能买到菜，或者所谓的社区来给发。一方面是这个对于老人来说，本来用手机他们常用的功能就不存在，说我还要从网上买菜，这个逻辑本来在他们那儿就不存在，再加上他们又被圈起来了，就是根本不可能会有人再单独再跟他们再详细的讲一遍我应该怎么买菜。然后再就是因为在说比如说是他们上海的这个里面有很多确诊的病例是有一些可能九十多岁的老人，然后他们被统一隔离起来的时候，我当时看到一篇公众号就在写，就是说他们在隔离的这个里面有一个九十多岁的老人，他是高血压，因为高血压是每天每一顿都要吃自己的药的，但是因为当时被隔离的莫名其妙，那个老人到那儿以后24小时佩戴口罩，就跟我们当时住宿舍一样，你知道，就是有很多人住在一个房间里面，然后这个老人还没有拿他自己的这个高血压药，且没有医护人员陪同，就是没有办法知道他需要吃什么药。那对于高血压患者来说，这个就是一个非常不可逆的伤害。正好看到一个文章里面在写，除了我们在看新冠的死亡，甚至往前说啊，现在上海这波疫情一共13万里面大概只有一例是重症，就是其他都是可能无症状或者是说非常轻型或普通型的病人。是不是采取这种隔离的手段就是对的？我觉得就是让他们恢复自己的生活，能够至少比如说对这些老人来说，先不说手机抢菜这个事儿，就是他们自己本来的那些病能不能够保证，至少是保证维持，不是在更恶化。然后再就是看到那个数据，是我看一下现在慢性非传染性疾病的死亡率是在这个疫情期间增加了21%，然后糖尿病的死亡率增加了83%，实际上是比新冠的这个死亡率会更影响，或者是其实是更可怕的， 更高的。 我看一下啊，上海本轮疫情发生以后一个月内的糖尿病非正常死亡是增加了2000多人，是额外增加的。 对，我觉得这也是一种挺一刀切的，就是当然我们理解像这种防疫啊，包括动态清零是为了保护大家的生命安全，这当然是我们努力的目标，在往这个方向努力的过程当中好像就忽略了说，比如说你把这些老年人隔离起来，他可能会因为其他的原因受到一些伤害，但好像因为他不需要被统计到新冠这个数字里面，不管是管理者或者是执行者就不 care 这种实际的情况，而是更 care 疫情相关的那个数字有没有变化。所以我也看到一种呼吁是说，要把那种因为这个新冠，不管是因为感染或者密接，或者是就是因为这种防疫而受到影响， 间接导致死亡的也纳入到新冠的死亡的数字里面去，就比如说他虽然不是因为感染新冠去世的，但是是因为我们防疫的一系列措施也好啊，就是他本来可以稳定的在他的原本的那个病情下稳定的，但是由于现在这个新冠的发生，他由于其他的疾病死亡了。我看到也有人在提倡说这也应该纳入到这个新冠的死亡的这个数字里面，可能并不是说这从医学角度有什么统计上的意义，而是说只有这样才能去鼓励不管是政策的制定者还是执行者还是这些管理者去真正考虑到这种实际的情况。我个人觉得挺可笑的，就是相当于是你为了防住一件事情，本来这件事情的死亡率也不高，就像你刚刚说的，结果去提升了其他方面的死亡率，那你这个整体的效果不还是变差了吗？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逻辑，但是好像还没有看到在这方面的进展。 对，或者我觉得现在就是为了达到在新冠上的一个这个事情有一种写入历史的感觉吧，那就是想把确诊数或者死亡率，国内还是希望能在这个上面，在这个榜上控制的比较好的一个，但其他的那些可能就没有在整个这个叙事里面，在新冠的这个叙事里面。 我觉得我们回到现在上海的这个情况当中来啊，我看到的一些状况是哎，其实还挺有意思的，就是当然一方面是有几种不同的情况吧。第一个情况是说，因为不同的可能是不同的上海的区或者是不同的小区，它状况不太一样。我觉得有些人他物资上其实基本不缺，就大概可以保证，有些人可能真的是缺物资，像那种抢不到菜的真的就是每天焦虑的在为自己的三餐担心，就这是第一种情况啊。第二种情况就是基本上物资基本有保障，物资基本有保障的那些人呢，又分两种情况，一种是很享受自己在家的状态，就是觉得啊，让这种隔离来的更多一点，就是他不用出门去上班，在家就可以完成自己想做的事情。但是也有一类是，举个例子，比如说是家里可能有小朋友，然后他在家其实没有办公条件的，但是他被关在家里两三周，然后他工作特别受影响，或者就是他特别想出门，喜欢出门的人，但是他就没有办法，所以就在家待得非常的痛苦。我大概是看到了这三种情况吧。我是会觉得尤其是第三类人我是体会最深的，因为我在美国疫情的最开始的那一年多我一直处于这样的状况，就是我生活上其实没有问题，我其实也是可以在家，那时候我在上学嘛，就是在家上课什么的也可以，但是就是不能出门这件事情让我非常非常的情绪上很不好吧。当时之前我们录节目我也聊过这个事情，我就会在想，当时其实我们就分享了一些在聊那个疫情的时候，就是像这种不能出门的情况，在隔离，尤其是强制隔离我还没有经历过，就在这种状况下我们怎么样进行一些心理建设，或者去维护自己情绪上的稳定，以及有什么样的事情我们是可以做的。举一个例子，我觉得比如说你有一个习惯就是很适合隔离，就是那种比如说你在家可以运动，每天定期的健身，我觉得这就是一个非常适合，就平时当然也适合啊，但是你想象一下隔离期间的这种状况，其实是能够每天给你带来能量的这样的一种习惯，对吧？包括比如说建立一些日常的routine， 比如说如果你有什么在家可以做的一些爱好啊，或者是比如说或者是读书听音乐这种能居家进行的爱好，如果你本来有，那可能就比如说我看到有那个朋友圈在上海的朋友，他本来特别喜欢做饭，但是平时可能因为他要去公司上班什么的，其实没有太多时间自己去尝试一些新的菜谱啊什么之类的，然后最近上海封城了，他就每天在晒自己的尝试的新菜品，我觉得他也挺享受这个状况的。对，所以去找到一些能在家里做的一些事情其实是挺有帮助的一点吧。我不知道你还有没有一些其他的经验可以分享。 正好前两天清华组织了一个大的公开课，就是讲积极心理学的冯凯明老师，公开课是关于怎么在疫情下建立心理韧性，讲这么一堂课嘛。然后他就讲分享了一个他的经历啊，是他之前在美国就是回来，因为他疫情好像出差又去了一次美国，回来以后一共大概是隔离了40多天。再给大家分享如何在这个期间培养自己 不焦虑不烦躁，没有那种消极的情绪产生的一些方法。我觉得你刚刚提到了嘛，一个是就是能够在室内进行至少是可以小强度的一些运动，这个是他提到的。还有就是他会看书，这个看书我们刚刚也有说过嘛，就是有时候也能让人稍微心里能够静下来一点。正好对于我来说，前上个月我有两个多周的时间是被居家了嘛，然后我就在想，我当时可能采取了一个，这个可能也跟空间有关系，比如说如果尤其在上海的这些被隔离的小伙伴们，可能现在空间比较大的话，可以尝试把一些空间区隔开，就是比如说有一些什么工作区域、运动区域、是爱好或娱乐区域区隔开，其实对于人，比如说这个时候我是在工作的时候，或者是说我是在运动，或者就是在进行不同的事项或者是说任务的时候，其实你自己是有一个心理建设的。但是对于我这种，比如说我现在所在的家里面这种空间比较单一或者没有什么区隔的话，我基本上是在创造，就是创造一些或者营造一些氛围来达到能够让那个环境更像是，比如说我要读书的话，那个氛围就更像是一个读书的安静的环境。如果是要运动的话，那就是一个，我会把整个屋子里面就是布置成一个更像是一个什么健身房或者是那样的一个运动空间。这是我可能采取的一个方法。其实刚刚讲到一个，比如说他分享的那个然后做饭的那个事儿，我还在想，其实尤其是在我居家隔离的那段时间，然后我打开小红书的次数会变得多了很多次。其实是有很多人就是分享自己的那个做菜的一些，比如说拍的照或者视频什么的，然后我就发现其实这样这种分享生活类的博主变了很多，说不定也是隔离期间能够产生一些新的，就是做饭或者是说这种生活类的博主可能找到一些新的乐趣。 我觉得今天我们是两个带引号的局外人吧，就是我们并没有在这个疫情的中心被隔离或者是经历那样的生活，但是我们也各自有自己的经验以及有一些感受吧，就在这里抒发一下。我是真的觉得最近看了一些新闻，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的这些感想，也希望如果是真的在上海的现在正在被隔离的朋友们，这个内心坚强，坚持下去。